身后。周化柏看到这一消息的一瞬，大惊失色，连忙操作他的十君子转身。但是很遗憾，乔一帆是认认真真打比赛，而不是开玩笑来了。战术走位绕背，在发出这消息的时候，一寸灰，刀锋已经闪到。月光斩。作为镇鬼，斩击的技能等级一般不会加到太高。乔一帆此时也并不是追求这一击的伤害，已是以此作为一个简单的攻击起手。除非对方角色处于霸体状态，否则任何攻击只要命中，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攻击影响。连招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周花白看乔一帆的消息再闪避，那当然是迟的不能再迟了。以乔一帆的谨慎，当然是在有绝对把握的时候才会这样暴露自己。周花白的使君子洋洋得意，一路前冲，还在频道里将乔一帆视作后辈做着交流。结果乔一帆的一寸灰已经精准地完成了绕背，这些观众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周化柏一开场就被人当笑话看着，还毫无自知之明。此时月光滑下，伤害不重，却也砍得石君子身形一僵，一寸灰紧接着一个鬼爪，虚空中一抹鬼神之力漂浮而出，将石君子掀向了半空，正是鬼剑式的浮空技。浮空向来是追加连击的好时候，但对一个镇鬼来说，这种时候当然不是用斩技去追加攻击，而是飞快布下各色鬼阵。冰阵、温阵。鬼阵是吟唱技，所以没办法顷刻间布下一片鬼阵，哪怕是这两个鬼阵，想在使君子浮空的过程中完全完成吟唱都十分勉强。但是乔一帆两个鬼阵衔接得相当完美，冰阵先一步释放出后，开始了温阵的吟唱独挑。这时候他紧密地注视着石君子，看到他落下的一瞬，乔一帆已经做好了随时取消这一吟唱的准备。但是冰阵的效果触发了，移动速度大慢的石君子是肯定赶不及到一寸灰身旁了。他剑锋一抖，却是使出了一个魔剑式的技能地裂波动剑。来得及，乔一帆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地裂波动剑卷到，却还是继续吟唱独挑。温震果然在地裂波动剑扫到他之前落下，没有被打断，而后再让一寸灰一个翻滚，地裂波动剑也被闪过。乔一帆对这些技能的特点把握已是相当纯熟。温震降低阵内角色防御力，这种时候不出攻击，那温阵的布设当然是毫无意义。周化柏就是镇鬼选手，如何不懂这个道理？此时身处双阵之中，却没有不顾一切的抢不出阵逃离控制。他很小心地注意着一寸灰的举动，他猜不到乔一帆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攻击。他这时候才发现，这个和他们生活了一年，每天都可以看到的乔一帆，他却一点也不了解。或许作为时常需要一起训练的队友，他多少知道一点乔一帆的荣耀风格，但是现在乔一帆也转型了，转成了他最为熟悉的镇鬼。乔一帆的镇鬼会是什么样？周花白一点头绪也摸不着，但是他自认自己的镇鬼经验肯定要比乔一帆丰富。虽然一上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不要盲目的慌乱，看清形势，见招拆招，没有什么可怕的。冰阵、温阵，一个主控制，一个主削弱，这两阵的伤害都并不可怕，自己完全放慢节奏，好好观察。乔一帆，放马过来吧。等等，这是什么？屏幕上一寸灰手中的刀锋在旋转着，说是攻击，更不如说是像在施什么咒语。作为一个镇鬼选手，周化柏如何不知这是什么？使君子脚下的冰阵和温阵已经像是得到了什么召唤般的鬼神之力跳动着，响应着。周化柏再想操作着使君子出阵，却已经迟了。鬼神盛宴，仅仅是两个鬼阵， 乔一帆就已经让乙存回施展了鬼神盛宴，代表着寒冰和瘟疫的两股鬼神之力爆散开去，相比起很多时候多个鬼阵重叠下的鬼神盛宴，两个鬼阵的爆发威力虽小不少，但却更加鲜明清晰。大家甚至可以看到史君子在两股鬼神之力的侵蚀下挣扎的身形。一开场便被大招轰中，但是此时的周化白却连被偷袭时的紧张都没有了。只是两个鬼阵就放鬼神盛宴，周化白此时其实挺想笑的。在他看来，这是乔一帆手段不丰富，面对自己很有压力的表现。他想不出接下来能做什么攻势，所以只有匆匆引爆鬼阵，有点算点。真是可悲啊，周化白感慨，真以为自己换一个职业就会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了吗？太天真了。 快点成熟些吧， 周化白以教训的口吻在频道里说着。史君子猛然从鬼神的光影迷雾中冲出，月光斩接满月斩，两刀一气呵成，漂亮的湖光在空中荡漾着。但是没有人吃下的话，这湖光怎么看也是很尴尬的呀。人呢？周化白大惊，之前明明看好一寸灰就在这个位置的，自己的速度已经够快，怎么会？怎么可能？怎么回事？周化白吃惊，现场观众也吃惊，正在直播的解说潘林也吃惊。 周化白这是在干嘛？ 潘林脱口说道。拥有上帝视角的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乔一帆的一寸灰是在史君子斜背后的位置，但是周化白一边喊着话，一边就让史君子朝着空气漂亮的一个二段连斩。这是什么战术陷阱吗？李一博好尴尬，作为解说嘉宾，作为李指导，就是要在这种场合给出答案的。但是这家伙在搞什么飞机呀？李一博也很费解。 我们先看比赛。 李指导的解说智慧是一流的，知道场上选手可不会专留时间给他们去分析一个细节，所以这种时候先看比赛，我们回头再分析。史君子斜背后的一寸灰当然已经出手，就在史君子两刀放空的时候，又一个鬼阵已经落下，暗阵，又是一个以状态影响为主的鬼阵，而这一次乔一帆要夺取的是周化柏的视线。屏幕黑了，暗阵，周化柏当然马上反应过来，那家伙到底在哪儿？这是从哪儿放出来的鬼阵？看着死机一般黑屏的显示屏，周化白心底一片发寒，他总算感受到了压力。乔一帆不再是一个他分分钟就可以击败的人，绝不是。被惊呆的周化白甚至忘了操作，鬼阵的特点就是在阵内就会受到无和止的困扰，一出鬼阵范围就一切消失。暗阵之中角色处于失明状态，但这种时候的选手都不会放弃让角色移动，甚至可能会用一个强力的移动技瞬间走位一大截，就是为了快点从这种可恶的状态中逃脱。但是周化白，他震惊于乔一帆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压力，他竟然忘了第一时间移动这么必要的操作。他呆住，乔一帆可不会。一寸灰这次贴身上前，一边斩技攻击，一边也成戏进行着鬼阵的吟唱。一个阵，两个阵，三个阵，鬼阵效果是可叠加的，但此时乔一帆却没有让所有鬼阵完全重叠落下，每一阵此时交错连环，正当中的区域是几个鬼阵的重叠区，但是扩散到四周却只是各有一阵或两阵在掌控。但是如此布阵，掌控的范围自然大出了许多。暗阵此时已经消失，周化白已经恢复了视野，但是却完全无法逃出这连环鬼阵的掌控。这是鬼连环？周化白认出了这套打法，满是惊诧。 鬼连环的打法需要操作者拥有很好的大局观，因为每一个鬼阵虽是单独布下，但是却要和其他鬼阵衔接成为一个整体，过程中更是需要一些斩击来填补鬼阵穿插间的空档。什么时候斩击，什么时候下阵，下什么阵，在什么位置下阵，通通需要有一个统筹的安排，绝不是单凭操作就可以做到的事儿。 这家伙居然会用鬼连环，而且还可以用得这么好，而我…… 周化柏不想承认，却不得不承认，结构如此漂亮的鬼连环是他布不出来的。 怎么会这样？ 周化柏有点想发疯。 这是乔一帆吗？那个小透明现在竟然已经掌握了鬼连环这一高端打法，这家伙的水准难道已经在我之上了吗？ 不，这不可能。周化柏不信，或者说他不愿意相信。乔一帆，那个乔一帆怎么可能这么强？怎么可能击败我？ 当然可能。荣耀两个大字闪出，周化柏的使君子倒下了，带着他的不甘和难以置信。直至从比赛席里走出时，他依然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他回到微藏的选手席，低垂着头站在一边。 自己居然输给了乔一帆，那个乔一帆。 以前没有谁会去在意的人，现在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可怕吗？ 王杰西忽然说。周化柏张了张嘴，却又不知该说什么。他忽然想到，如果乔一帆没有离开，如果他还在微草同为正轨的话，自己还能在微草有一席之地吗？周化柏突然感到惶恐，明知乔一帆已经不在微草，不会和他竞争位置，但是他却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在告诉着他什么。 不能倦怠啊，在这个联盟生存就是逆水行舟， 王杰西说着。